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之际，驻朝武官团29号参观了万景台革命学院。武官团成员首先向立在学院区内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他们参观革命射击教育室、讲堂和综合体育馆后，在射击馆进行了射击比赛。